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000000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4D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孝天王白春和戏巴大头鬼房叔安夜探东海小蓬莱，在翠竹林演绎仙庄，遇上了铁爪神鹰苗振东。苗老剑客这个人是个大好人呐、跟白金堂过命的交情，看在他的份上，他把东海小蓬莱的内幕向两个人诉说了一遍。两个人听完之后是魂飞天外，干什么吓得那样呢？有原因，这个事儿还得从金灯剑客夏随良和昆仑僧等人谈起。在前文书咱说过，夏随良、昆仑僧、燕光大法师、古月和尚这伙人在金灯寺干了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他们为了给开封府这伙人栽赃陷害，结果把飞天灵狐潘鼎臣潘老剑客剜眼割舌灌药断指给折磨的是人不人鬼不鬼。现在潘鼎臣想说话没舌头，想写字没手指头，灌了药之后神志还不清，就比死人多着一口气儿。为什么呢？夏随良和昆仑僧就怕潘老剑客揭出真相，如果把事情的真相一抖了，他们俩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啊。你说这手段有多残忍。他们计划好了之后准备了一辆车，拉着潘鼎臣回奔东海小蓬莱。等到了碧霞宫了，他们车停住了，夏随良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他知道老师于和不白给，你别看他没离开东海小蓬莱，耳目甚多呀，这戏法能不能变漏还在两可之间。在没见武圣人之前，他们这十几个人又仔仔细细的把这瞎话串了一遍。比如说我们怎么讲，武圣人怎么问，咱怎么回答，咱要把这出戏演得跟真的一样，千万别露了马脚。他们研究了多时，金灯剑客夏翠良这才进了碧霞宫。一进门 正遇上武圣人于和驾前八大护法之五。这老五人送绰号三才道人，叫诸葛亭，那也是个了不起的剑客。一天老围着武圣人转，诸葛亭一看夏随良回来了，赶紧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夏老剑客，你好大的胆子！老圣人这些日子正发脾气，要找你算账。你要再不回来，他老人家亲自就要起身了。这两天老圣人脾气暴躁，你可要多加谨慎呢。啊，我知道。烦劳你给我通报一声，就说我要求见老恩师，你当兵吧。诸葛亭到里边送信，时间不大，武圣人传话叫他进去。金灯剑客夏随良，你别看那么高的身份，在老师的面前跟个小孩子差不多少。把衣服规整的干净利落，把头一低，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迈步走进陛下宫。武圣人于和正在莲台上高坐，周围站着那些护法。原来的时候头一个大护法就是飞天灵狐潘鼎臣，潘鼎臣如今成了残废了，不在武圣人身边。还有七大护法，他们是广法天尊修善、金沙道人普慈、黄眉神童丁朗、三才道人诸葛亭、多臂昆仑何清雅、恶面神洪德忠，还有鬼影神魔高亮基。这些人拉出一个来就惹不起。夏遂良偷着看了一眼，双膝跪倒在老师面前，不孝的弟子给恩师叩头。这于和呀平时不发脾气，今天一看夏遂良回来了，把武圣人气得啪狠狠地拍了一下莲台，咔嚓把莲台的衣角给砸裂。可见武圣人真动了怒了，把金灯剑客吓得在那儿跪着一哆嗦，连头都没敢抬。于和问他，你上哪儿去了？怎么现在你才回来？我派潘鼎臣去找你，拿着我的法碟，你见着没？哎，夏遂良心里头有数啊，他都估计到了武圣人肯定得这么问他，他往上叩头，师父，弟子罪该万死，不过我有下情回禀，讲，到底为什么？师父，我记得我在离开东海小蓬莱的时候跟您请过假，我离开这个地方是经过您老人家允许的，对不对？ 对呀、啊、 因此弟子才下了东海小蓬莱，赶奔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我为什么上那儿去呢？因为三教堂的三个堂主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在中原又是武林圣地，弟子到那儿了解情况比较方便，这是我去的原因。结果三位堂主向我讲述了是非，闹了半天 上三门，包括少林派，他们狼狈为奸，欺压我昆仑派和莲华门的弟子，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弟子一怒，才约请天下81门的英雄，要召集一个81门五大派评理大会。我觉着我这么做不算过分，我也没想打着81门英雄会的旗号把他们如何如之何，其目的就是评理，把他们也请来，谁对谁不对，应该怎么样解决，今后大家互相谅解，再不要凶杀恶斗。哪知正在这么个时候，您老人家派飞天灵狐潘老剑客赤发蝶前去吊我，弟子知道您误会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老师的法蝶我是必定遵照啊，因此我传下话去，马上遣散81门英雄会，来的让人家回去，没来的就甭来了。弟子这么做没有错儿。哪知就在我们遣散英雄会的同时，那上三门的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怒气汹汹闯到三教堂，先指责弟子不应该摆81门英雄会，我向他把百会的道理都说清了，他是执意不听，而后嘛，公开指责老师您这么不对那么不对，简直出言不逊，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啊！弟子我据理力争，我二人才发生了口角。我真没想到白云剑客夏侯仁仰仗着上三门的势力和他老师81门总门长的势力欺压弟子，因此我们才当场动手。老实说，我给他留了情了，我认为点到为止，让他见好就收，哪知此人得理不让人，非要把徒弟我置于死地而后快。当时在场的人看着都不公啊，武阴剑客庄子琴出于这种心情才帮助弟子打了他一掌，其实这一掌也没打怎么样，他就借题发挥呀，把他的一个老兄弟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又勾引到三教堂，同时白云瑞、徐良、房蜀安、开封府的官人也陆续赶到，徒儿我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即使是这样我是一忍再忍，同时潘鼎臣潘老剑客挺身而出向他们讲述说，武圣人一直反对成立81门英雄会，现在下了法牒要调夏遂良回去请罪，希望各位不要误会，同时出示法牒让他们观看，师父按理说他们没什么可说的，您是没看见这帮人专横跋扈的一定程度，根本没拿您的法牒当回事。那个白眉徐良胆大包天天包胆，公然以借看法牒为名把法牒撕成了碎片，潘老剑客当场动怒跟他们辩理，小剑魔白衣子等人暗中就下了手了，可他的潘老剑客被他们打成重伤，还抓去当了俘虏， 你说我能不急吗？为了挽回抢潘老剑客，我不得已这才跟他们动武。由于三教堂地处中原，对徒儿不利，我呢才转移到了三仙岛。到那我也没别的意思啊，我打算借助朋友帮忙把潘老剑客营救回来，这口气我得出啊。你要如果说生气怪我的话，你可以怪，但是您把这个事情你得弄清楚，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其结果开封府的人手眼通天，请去了好几百人火烧三仙观，经过一场殊死搏斗，徒儿我一时不慎被他们给拿获了，打囚车装木龙送往东京开封府，要把我们置于死地。幸亏遇上多年前的好朋友古月罗汉冲中帮忙，发囚车劈木龙，这才把我们给救了。在古月大师的帮助下，我们从虎口之中抢救出潘老剑客。惨呐、啊！万没想到开封府的人如此毒辣，他们把潘鼎臣割舌剜眼断指，折磨的是人不人鬼不鬼呀、啊！现在这个人已经九死一生，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把他抢救回来了，为的是叫师傅您看一眼明白明白怎么回事。弟子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杀剐存留，老师您看着办吧。无量天尊，潘鼎臣现在何处？在120，抬进来。众护法一起动手，把潘鼎臣的软床抬进来了，放在莲台之前。武圣人于和飘身行下了莲台，来在软床前，把这被单撩开一看，哎呦，你想那潘鼎臣还能像个人样吗？脑袋肿的好像流斗，俩眼深陷，眼珠子没了，周围都化了脓了，再看食指已经断去，白骨的茬看得清清的，谁看了心里头能好受啊？而且潘鼎臣那是武圣人于和最器重的人，老剑客不看则可，看罢之后倒吸了一口冷气。夏遂良，这是开封府人干的，一点都不假，千真万确。是谁动的手？据弟子所知，剜眼割舌是徐良和白云瑞干的，断指有个大脑的房叔安是他给干的。但这于和呀，似信非信，这眼睛就盯着夏遂良，夏遂良不敢跟老师碰眼光，一直得低着头。夏遂良，你说的是真的吗？师父，千真万确。抬起头来，把眼睛睁大，看着我，哎，看着我，哎哎。那位说这是干什么？来，眼睛是人的心苗，按心词说呢，说是心灵上的窗口，从这个眼睛就能观察出这个人的心理变化，是真是假都能看出来。因此武圣人于和要叫他瞪大眼睛好好观察观察。有道是贼人胆虚呀、啊，你别看夏遂良夸夸其谈，这都编的，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啊， 嫁祸于人呢，他怎么说这心里也有愧。这汗珠子滴滴答答滴滴答淌下来，这眼神他定不住。嗯，于和就产生了怀疑了。夏素良啊，不对，绝不是这么回事。你要说别人跟你动手不讲理，有情可原；你要说白云剑客夏侯仁这么不讲理，我不相信。他是我亲徒侄，对他的为人品德我最了解，那个人有长者之风啊，一向是忠厚老实，但能容人且容人，怎么跟你说的大相反呢？你把他说成了猛张飞了，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刚才你说那些话，我听着有不少的漏洞啊，你很难自圆其说，甭问，这套词儿都是你编的。你回来欺骗为师啊，这还了得呢？按照我们东海小蓬莱的规矩，你的所作所为以身犯不赦之罪，应当用火焚化。来人，泼上鱼油把他给我烧了。你这招多厉害，要火化，把夏遂良吓得扑通就跪下，冤枉冤枉啊！师父师父圣明，弟子不敢说瞎话，您不信您问问我那些朋友，他们可以作证。这帮人始终没敢进陛下宫，就在外边听声。一听啊，他们也冒了汗了，心说这武圣人不好糊弄啊。昆仑僧一想，快点进去，不进去夏遂良的命保不住了，他要完了我们也好不了。因此这帮人仗着胆子迈步进了陛下宫，是跪倒一大片。弥陀佛，无量天尊，老圣人息怒，我等给圣人行礼了。玉和往下看看，喝一大片，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都有谁呀？英光大法师古月，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血手飞廉江红烈，决心一指萧道成，五阴剑客庄子琴，绝命剑客叶秋生，等等等，还是他们这一伙。老商人一摆手让他们站起来了，问他们方才夏遂良所说是真呢还是假。昆仑僧这家伙会瞪眼说瞎话，头一个挺身而出，阿弥陀佛，老人家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再假的，我敢拿人格担保，甚至以性命担保，因为发生这些事儿，小僧就在眼前。他带头一这么说，这帮人全给打保票。你说武圣人是信是不信？一个人说瞎话，俩人说瞎话，十多个人都说吗？但是说彻底信也没有。但于和感觉着，虽然他们说的话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是有一些还是真的，也可能上三门仰仗着八十一门总门长，我师兄是后台，这帮人就自以为是，狂傲是在所难免的，做事情过分也可能出现。但是究竟谁是谁非，现在还很难断言。因此武圣人玉和立刻做出决定，把潘鼎臣抬到后面，叫专人在这看护，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断了气呀，因为这个人太惨了，留着他将来见着大师兄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见着二师兄 长发道人雪珠莲还得变礼，得叫他们看看。要真是你手下的弟子徒孙干的，你们怎么回答？为什么这么干？这是一样。第二样，金灯剑客夏遂良现在有罪，在事情没解决以前，绝不准离开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听候处理。其他的人是担保的，也不能离开东海小蓬莱，待事情查清之后然后再说。这帮人一看武圣人始终没太相信，这心呢可就有点没底儿了。卧佛昆仑僧嘴没说，心里打好主意了，心说老圣人，你呀、啊、就这么睁一个眼闭一个眼，胡了八图就过去了，是比什么全强。你要真较真儿，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走，将来把事情查清了，要想把金灯剑客夏遂良如之何，那你可要倒霉。我们一个人斗不过你，俩人斗不过你，我们这么多人斗不过你吗？你要真那么干，对不起，我们可就得先下手啊，就把你置于死地。我们抢过陛下宫，让金灯剑客夏遂良在这儿主持，换个人。你看这昆仑僧这家多歹徒啊，连这种打算他都有了。由于事关重大，他没敢跟别人讲，那要传到武圣人耳朵里，他还活得了吗？但玉和第二步怎么办的呢？马上派黄眉神童冰朗拿着法碟赶奔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去调白云剑客夏侯仁，叫夏侯仁到东海小蓬莱。什么意思？他要了解了解，光听一面之词行吗？再听听夏侯仁的。为此金灯大剑是暗吃了一惊啊，心说我老师这没完了。那问夏侯仁，夏侯仁当然不承认了。这个事儿真要较真儿这么下去，将来非有真相大白那一天呢、啊、那我们这戏就没法演了，这戏法就漏了。哎呀，这该如何是好？把他急得团团打转，但是没有办法改变玉和的主意。就这样，黄眉神童丁朗手持法碟到了四川峨眉山白云观，简短解说，见着白云剑客夏侯仁，出示法碟让他赶奔东海小蓬莱。一开始夏侯仁有点发愣，后来脑袋冷静下来，知道怎么回事。肯定夏遂良恶人先告状，不定在我师叔面前怎样搬弄是非呢。我师叔把我找去要对证一下，那太好了，只要允许我讲话就成啊。因此白云剑客夏侯仁把东西规整规整，就要跟着他起身。正在这时候，白衣神童小剑魔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进来了，因为他听人跟他说了，小剑魔不放心前来观看。师兄您上哪儿去啊？贤弟，我赶奔东海小蓬莱去面见武圣人。哎呀师兄啊，可去不得。 回忆竟然如此遥远。 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镜，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收藏。 武圣人于和让黄眉神童槟榔去调白云剑客夏侯仁，可是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寒江孤雁、柏陵女剑客上云凤、一字峨眉马凤姑，这三位是坚持不同意，劝夏侯仁别去。其实这三位说的不是不对，说师叔武圣于和是明白人，但是他周围那帮人太不是东西，一回不听，两回不听，架不住时间长了他就耳软心活呀。一旦师叔偏听偏信，你到那块据理力争，非闹冲突不可，你不得吃眼前亏吗？以我们的主意，咱应当禀明老师，让老师做决定，是去对是不去对。可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呢，一贯忠厚，他认为这个事儿啊，要禀明老师未免有点兴师动众。我到东海小蓬莱陛下宫见着我师叔，你怎么问我怎么说呗，我又不说瞎话，有一讲一，有二讲二，你信就信，不信拉倒，你还能把我怎么样？要为这件事情惊动了我师父，让他们师兄弟之间闹了摩擦，晚辈人就觉着心里头不安，所以白云剑客夏侯仁是断言拒绝，非去不可。小剑魔他们拗不过夏侯仁呢，就瞪眼看着黄眉神童槟榔把夏侯仁带走了。咱们书说简短，到了陛下宫见着武圣人于和，这武圣人呢、表面上还真行，给夏侯仁一个座，心平气和地问他究竟上三门和昆仑派莲花门有什么仇恨，怎么结的仇，这三教堂和三仙岛究竟怎么回事，你要一字不漏的都告诉我。夏侯仁当然不会编了，他说的全是实际的经过，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啪啪啪的全说了。武圣人一听，哎，这好，夏侯仁说的跟夏遂良说的正好大半个，根本对不上茬，尤其说到潘鼎臣的事情，夏侯仁说的很清楚，潘老剑客我们连一手指头都没动弹，那是夏遂良他们自己动的手啊，这纯属是栽赃陷害，望师叔明断。武圣人没办法了，把金灯剑客夏遂良、昆仑僧等人给找来，当面跟夏侯仁对峙，和这帮小子说瞎话就说到底，九供不离原词，13张臭嘴叼住夏侯仁，一面说一个样，叫于和怎么办。后来于和打定主意，先叫夏侯仁回白云观，我亲自出马前去调查，非把事情摸清楚不可。 因此让夏侯人回白云观。这个事儿要到现在呢，还就算不错，不能说武胜于和不对。他真要调查，还就真能摸清怎么回事。偏俺这个事情有意外，屋里谈得好好的，这位白衣神童小剑魔来了。当然他也出于好心，劝大师兄别上陛下宫，白云剑客不听，非去不可，结果走了。小剑魔越琢磨越觉着危险，其实我大师兄一贯忠厚老实，到那儿非吃大亏不可呀。我不知道就算了，我知道能袖手不管吗？他也没跟别人打招呼，背好佛光剑从后边就撵来了。这白老白一子不像夏侯人，你看夏侯老剑客一向稳重，什么事得问清楚，这小剑魔那么大年纪了，有点沉不住气呀。一到东海小蓬莱就带着一脑门子官司，瞅谁都不顺眼，结果到山口外面跟碧霞宫的人发生了冲突。今天守卫值班的正是八大护法的第八位鬼影神魔高亮基，这高亮基也性如烈火，说什么不让小剑魔进去，小剑魔就非进去不可，在山口外俩人伸了手了。结果白老白一子一下没注意，用佛光剑是剑斩高亮基，把脑袋给剥了下去。您说这不没事找事，您有理也没理了。消息传到陛下宫，吴胜于和是冲冲大怒。金灯剑阁下虽然跟昆仑僧可高了兴了，哎呦，老天保佑啊！小剑魔嘞，我们得感谢你，你这一剑砍得太有功了，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不然这事儿麻烦了。后来武圣人愈合命小剑魔白老白子近前回话，问他为什么剑斩高亮剂，这是在我眼皮底下你们都这么专横，这要不在我眼皮底下，可见你们得横到什么程度啊，这还了得。可他一指责小剑魔啊，白衣子还不服气儿，跟武圣人于和当场冲突起来，口出不逊，结果这事情弄糟了。武圣人于和是勃然大怒啊，心说这还了得，也慢说是你啊，你师父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就见着我的话他也得恭恭敬敬的，你别看他是我师兄，他也惧怕我三成，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在我这摇头晃脑还杀掉我的护法，我要不给予你严惩，往后我这武圣人谁还尊重，不用他伸手，他冲两旁一努嘴那就妥了呗。来呀，把白衣子给我拿下。和这帮人就等着听这句话，嗷一声就上去了。白衣子再厉害，在这帮人面前他也施展不出来，还用别人伸手吗？金灯剑客夏虽良、阴光大法师古月、卧佛昆仑僧这三个人一伸手，小剑魔就受不了了，没有十七八个照面，被金灯剑客夏虽良一掌正打的肩头上，咔哇把左膀子的骨头给击折，小剑魔扑通坐地下，让人家拧过胳膊给捆上了。幸亏武圣人于和制止的及时，不然就把他打死了，妈留活的，千万别叫他死了，将来见着他师父我好跟他辩理。 你说旁边站着个白云剑客夏侯仁，眼见师弟被打伤，他能看着不管吗？也把家伙拉出来，还没等动手呢，小剑魔受了伤了。武圣人为这事儿也飘了礼了，夏侯仁呢，我对你不错，还给你个座，你干什么？哦，打仗亲兄弟，你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想在我门前立棍，在这八号，好嘞，你也甭走了。武圣人于和传话，把白云剑客夏侯仁也绳捆上绑，把这师兄弟二人押到碧霞宫的后山，叫千元洞。关到这之后，听候处理。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武圣人于和也深感到做的有点过分呐、啊。哎呀，心说我那师兄要知道了，岂能善罢甘休啊？我跟我这俩师兄向来就不对付，如果长发道人雪珠莲在帮着普渡，两方面的人来找我来，可够我倒了的。干脆我事先做好准备吧，能讲理咱们讲理，讲不了道理就以武力解决。就这样，武圣人亲自部署，召集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全聚会到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在前文书咱们说过，马家店的掌柜的跟徐良白云瑞说，说东海小蓬莱陛下宫请老了人了，那不是瞎话，那都是经过武圣人于和之手请来的。现在东海小蓬莱布下的天罗地网，是杀气腾腾啊。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徐良白云瑞蒋平房树安他们到了东海镇的。这个白纯和房树安还要夜探小蓬莱，结果见着铁爪神鹰苗振东，苗老剑客向他们讲述了以往的经过。那位说苗振东何许人也？他对这些事儿怎么这么清楚？原来呀、啊，这座东海小蓬莱是人家老苗家的私人财产。在数十年以前，这是个渔场，有人管这地方叫苗家岛，苗振东的祖辈就在这儿居住。到了苗振东这一辈上，哎，这岛子开发的不错，有的是钱呢、啊。那么武圣人于和呢，也相中这个地方了，一看是世外的桃源，山清水秀，木化四方，修了一座碧霞宫。后来呢，找苗振东商量要买这块地，苗振东就问你老人家买这块地皮干什么呢？于和说得清楚，没有别的意思，我也不想发财，做武林胜利。你想想，于和那是武圣人，要花钱买这地方，苗振东敢不卖吗？也不能要钱呢。后来苗振东表示说，老圣人要用这地方，我双手奉献，您做武林圣地，这也是个好事。就这样，苗振东分文没要。哎呀，把于和感动得不得了，但是强兵不压主，能把人家一家起出去吗？经过协商，把东海小蓬莱分成两部分，靠东部全都归碧霞宫管，靠西边归老苗家管。苗振东就选中了翠竹林这地方，修了一所大庄宅，老苗家的人都搬到这儿住来了。这一个岛子上两个天下，这白纯和房树安呢，误打误撞 结果到了翠竹林演艺山庄遇上苗振东了。正因为苗振东对碧霞宫有重大的贡献，吴圣人玉和对他一向不错，有大事小情都不瞒他。这一次特别叫手下的人关照苗振东，说最近我们岛子上不太平，可能要出大事儿，你们呢要注意人身安全，平时不要离开岛子，遇上岛外的人要严格盘查。其实武圣于和是好心，怕苗振东啊他们受了损失，就把这个底给透露过来了。苗振东他也得问呢，说为什么不太平啊，发生什么事儿了，他到处打听，结果把这笔摸出来了，这才知道白云剑客吓唬人，白衣神童小剑魔被压在千元洞。看武圣人拉这茶架，还要把81门总门长、长法道、雪珠莲、少林的名僧全都给请来，说好了怎么都行，说不好都把他们废在小蓬莱。您说这不是大事儿吗？苗振东大吃了一惊啊，心中暗想：坏了，这一场凶杀恶斗啊，是亘古未有啊！有心给开封府送个信儿，又一想，我何苦来呢？我一不是做官的，二不吃国家的俸禄，我没事吃饱了撑的，干脆他们两家的事儿跟我毫无关系，我既不向着东家也不向着西家，干脆来个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观水流啊。这是原来他的主意，他也没想到白金堂的孙子居然能到了他的翠竹林。今天晚上一见面，老头一问，哦，这才明白，想起当年他跟白金堂的交情，不忍白春遇害，因此把这点实底全抖了出来。他告诉白春和房楚安快走，叫你们二位上东海小蓬莱啊，你们探听什么？不但探听不着什么，还得把命搭上。也慢说，你们俩白云剑客和小剑魔的身份有多高，到这都玩不转。房楚安和白春一听也傻眼了， 我的妈呀！ 房楚安想，事先我们都不知道信儿，幸亏今儿晚上来一趟，要不来我们还蒙在鼓里，我们还发请帖去请峨眉寺的剑侠呢，哪知道其中有两位全都炫到这儿了，应当回去赶紧给我干老跟我老叔送信儿。房楚安跟白春一商议，这就起身告辞。苗振东说，你们走更好，趁着天没亮我派人把你们送出去，不然的话你们走不了。你看，在屋正说着话的时候，门外就一阵大乱了，有个报事的跑进来了，报老剑客，外边来了一伙的人，把咱们的宅院给包围了啊！哪来的？碧霞宫的，碧霞宫的。为什么？带队的是两位，一位是广法天尊修善老剑客，还有一个是外来的，什么三仙观的观主叫萧德成。他们说嘛，岛子上进来奸细了，现在全山戒严，正捉拿奸细，唯恐奸细跑到咱们翠竹林，所以呢上这儿来搜查来了。苗老剑客一听坏了，这怎么办？脸也变了色了，一个为房树安和白春的安全他着急，另外一个他不想自己卷到这里边来。 你说这叫吴胜玉和要知道了，自己还活得了吗？正在这时候，他儿子闹海龙苗铎从旁边过来了，别，事到现在您别犹豫了，干脆把这二位藏起来，咱就说没见着不就得了吗？苗老剑客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他就把白春和房树安交给苗铎。你看苗铎啊也不简单，他也琢磨我们惹不起人家陛下宫啊，人家来肯定有目的有线索，不然他不能到翠竹林，倘若要仔细搜查可怎么办呢？藏到哪儿保险呢？后来他想到姑娘东海芙蓉苗灵玉的身上，姑娘现在还没成亲，她有闺房，干脆把这俩人藏到闺房，搜查的时候这地方一般不搜查，看来比较保险。就这样，闹海龙苗铎把房树安和白春藏到苗灵玉的房中去，那边藏着，这面苗振东率人大开府门，往外头一看，灯球火把亮子摇松啊，来了有100多号，为首的正是两个老道，这广法天尊修善那是八大护法的第二位，也是武圣玉和眼前的红人啊。萧德成在旁边跟着，苗振东假意吃惊，哎呦，二位仙长，三更半夜到我的庄宅来，莫非有什么事情吗？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里边坐吧。正要讨咬，苗振东把几个人让进去，分宾主落座，就问究竟为了什么呢？无量天尊，修善笑了笑，老剑客啊，您呢在翠竹林一住，真是世外桃源的大罗神仙呐，难道最近岛子上的事儿你一点都不清楚吗？苗振东说，也不能那么说，我听说最近岛子上不太太平，可能有什么人要搅闹东海小蓬莱。 对喽， 您说的一点都不假，这不这事儿就来了吗？实不相瞒，开封府那些爪牙们已经来到东海镇，住在马家店，不但住在马家店，今儿晚上还派来俩人夜探东海小蓬莱。您说他们是不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呢？这两个人我们可以断言还不简单，他们把我们岛子上的人长寿仙翁司马刑天给扎死了，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尸体，立刻禀报了武圣，武圣传法牒，全山全岛戒严，未发现有人逃走，可以断定进岛的人还在岛子上，现在我们全岛子都搜遍了，没有，唯独您这翠竹林我们还没搜。老剑客，您可别过意啊，我们这也是为您好，倘若这两个人要在您这行凶，对您是大大的不利呀。哦，有这等事啊，千真万确，你们怎么知道来俩人呢？嗨，有巡山的小道士看见两条黑影，所以我们就敢断言是俩人。好吧，二位仙长既然为我着想，我非常感谢，那你就搜搜看看吧，和这苗振东装的真像， 吩咐家兵张起灯球火把，配合这俩老道在前院后院左院右院这顿翻，结果没有。当然了，他们这个搜查也就是走走形式，开开门往屋看看，没有，撩着桌子帘瞅瞅床底下，没有，叽里嘎啦看看，没有就算了。他们也不敢确认这俩人就是千真万确在这儿，所以转了一圈没有。俩老道乐了，老剑客，哎呀，陶咬您没得休息，实在于心不安，没有更好了，关门睡觉吧，我们告辞了，不送。等周围一切恢复了平静，苗铎把白春、方叔安又领到前屋。苗振东说，二位，我可不是胆小啊，你们在这可太危险了，现在要不走等天亮了更麻烦，老朽我亲自护送你们离开此地。苗铎说，爹，你老人家不必出头了，还是我去。 不行，你还毛嘞， 我怕你遇上事情你抵挡不了。这爷俩还都争着去，后来呢，爷俩一块儿去，在家里面留下东海芙蓉苗灵玉和神棒无敌镇九霄苗旺，让他们看家。苗振东带着苗铎，佩戴随手应用的家伙，保护着这二位走角门离开翠竹林。他们那意思啊，打算转到水边去，他们自己家有船，然后把他们送出东海。但是走出去不远一看，不行，靠着水边那灯球火把跟火龙相似的巡逻兵是一对挨着一对，毕加宫的老道全出动了，山上请来的人也都撒出来了。老头一看太危险了，一旦被人家发现，那可就不堪设想了，因此把方树安和白春又领回来了。二位啊，再着急你们也别离开这儿了，今天晚上走不了了，明儿晚上吧。还把这俩人急的，两人就想把这个消息马上禀报给徐良和白云瑞，没想到偏偏还走不了。白春一拨了脑袋，老剑客，这样吧，您呢也不用送我们，我们既然来得了也就走得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住手。那白春这小伙子特别命，他说怎么地就得怎么地，房叔安也制止不住，就这样哥两个收拾好了离开翠竹林，赶奔水边。大脑袋探头往对面一看，兄弟，看来不动武力咱俩没个出去。嗨，你怕什么，有你掌中刀，有我掌中的棍，就杀开一条血路咱也得走。对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咱们就豁出去了。